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一年一度书展开锣啦！普罗热血将于今年七月二十至二十六号在会展一 B C 三十八摆设摊位，大家记住嚟啊！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一 B C 三十八买啦！ 好啦，咁啊嚟到今个礼拜嘅第115集嘅咪讲时事啊，我系 Hammer 啊，咁啊喺直播室咧就冇人陪我嘅，咁啊台长咧冲咗出去食饭，咁啊但系咧唔紧要嘅，咁啊有多位嘅同伴就喺 Skype 度陪我啦。首先啊，好耐冇听过嘅佢把声嘅 Wilson 先啦。 喂，开台啦，开台啦！ 啊，我哋十碟上一碟啊，已经咁啊，仲有啊，就都好耐冇出个声嘅 Hockey 啦。 Hello， 同埋我哋嘅常任嘉宾主持啊，阿 Sunny。 系各位你好。 咁啊 ，Phil 喺度啊，同埋我哋 Phil 都有，都冇出声好耐啊 ，Phil 啊嘛。 不嬲嘅 两集啦， 有喺度咩啊？上个礼拜咪到咯， 哦，上个礼拜喺度咯，系喎， 屌鸠大波尖啊！将天体育场搬过嚟玩啊嘛， 系一阵我哋都会讲下嘅欧国杯，因为我听嗰啲网台都大放声地屌嘅，其实都咁唔紧要啦，咁啊各个网台或者各个人都有佢自己立场嘅，冇所谓。咁啊，喺正式入节目之前啦，咁我都俾人委托就系尽量都做一做个广告啦。就系我哋啱啱喺上个礼拜五咧就出咗呢个网上嘅杂志，又叫做呢个 Open Sky Magazine 啦。咁啊，主编就唔得闲同大家分享下。佢做到有時幾辛苦嘅，咁但係就我哋就宣揚下啦。咁啊，小弟啊 ，Hammer 都有寫一個少少嘅講 ACG 嘅專欄。咁 Hockey 咧都有寫翻佢嘅最擅長嗰樣嘢就係歷史嘅咁樣。咁你有冇嘢？ 係咪要代啊 Ryan 仔講兩句啊？ 你都可以講啊，係天體育場啊， 其實就係咯，咁樣樣啦，因為 Ryan 哥就體育泛泛點啦。即基本上，即系呢个天眼通嚟嘅，即系乜都识嘅啦。咁我哋就揾咗 Ryan 哥写，就乜鬼 sport 啦吓，就佢 idea 啦，中意近排写乜就写乜啦。啱啱就写咗法网嘅，不过就系都因为时间问题啦。咁啊，等佢 turn 好啲时间，咁我写得 update 啲啦吓。OK， 得啦。 系啦，咁啊 ，Hockey 啦 ，Hockey 讲两句啦，关于你个专栏。 喂，你唔系代阿夏雪，你系咪代阿夏雪讲咗先咩？ 哦，经理人啦，系嘛？ 经理人，经理人。 哦，好难，好难代夏雪讲嘢。咪反夏雪嗰个专栏咧，基本上就系讲呢个一啲心情随笔嘅嘢啦，吓，反正轻松为主啊嘛，吓。咁我专栏都系讲一啲。历史上面嘅冷知识咯，吓，咁都唔好严肃嘅， 哦，咁都好，都大家都应该留意一下嘅。如果大家冇听过读史片嘅话，其实都好有趣嘅，讲嗰啲嘢。咁啊，希望咁，如果阿 Hockey 有兴趣嘅，继续写啲专栏嗰阵时讲啲。以前有趣嘅嘢，或者大家就鲜为人知嘅嘢，咁样大家都开心啦，系咪先？ 咁啊，ACG 嗰度咧，咁我都小弟都有写啦，咁样咁啊，啱啱嗰期就讲 Overwatch 嘅，咁大家都系其中中毒嘅嘢嚟噶啦，咁啊，咁就睇下大家有冇 feedback 啦，咁样，同埋我哋都一众嘅笔者咧，咁样都睇下都协助呢个主编，就睇下佢能唔能够做得成功啦。当然入边就仲有好多 Open Sky Magazine 咧，就有好多可以改善之处嘅，咁样我哋出咗第一期嗰阵时咧，都大家开个会就倾过噶啦，咁样咁都会逐渐去改进嘅，咁样咁大家希望大家去 subscribe 啦，咁样去呢个 openskymagazine.com 嗰度 subscribe， 咁打上你个名同埋呢个 email 咁就得噶啦，咁样咁我希望大家捧场啦，咁样咁啊正式入翻嚟今集嘅主题啦，咁样啊讲翻啱啱第礼拜日嗰个欧国杯决赛啦，咁就系呢个葡萄牙对法国吓，咁、啊、有冇人睇过先？ 我冇 吓，阿Wilson咧， 快嚟 吓， 快嚟 快嚟，新年有冇睇啊？ 冇啊，好似唔喺屋企 miss 咗。 哦 ，Hoki 应该又冇乜兴趣噶啦，你呢啲系。 我冇电视啊， 好阴功。 我而家嗰啲时间，你叫我可以追到欧国杯，简直奇迹，冇可能嘅事嚟嘅、啊。追到个结果已经好好。 啊 ，highlight 啦 ，highlight 都 OK 嘅。其实嗰场其实 highlight 差唔多噶啦，因为有90分钟唔知喺度做咩，咁啊喺度大家传下波啦咁。网上面普遍啦，都同埋一百毛啱啱出咗，即系之前出咗条片啦，咁啊润啊 C 朗，咁啊当然啦就好大反应啊，其实都俾人屌到扑街啊，其实嗰条片就系、是，咁啊阁下我都有留言，因为我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啦，咁我即系我而家就觉得系啲 C 朗系俾人摆咗上神台，或者啲人系拜神系拜 C 朗啊，可能系咁样样。 鬼叫阿美斯话唔踢国家队咩？ 唔撚講得㗎喎，即係美斯你都喺度成日屌㗎啦，係咪先？你國家隊你踢得唔好啊，成日屌美斯㗎啦，屌其他人冇撚粉踢㗎，美斯同你講，屌佢哋唔撚使踢啊，屌啦，就我踢阿希古恩去做乜嘢啊，即係咁樣樣㗎啦。 係。 咁好奇怪嘅，咁其实如果有睇 highlight， 你都可能会知道㗎，咁其实我就睇法呢就係話，喂，咁其实老实讲啦，有人就話，喂，点解葡萄牙攞冠军啊？咁因为 C 罗冇得踢咯，啲C 罗上进咯，上出嘅其他球员踢咪发挥正常咯，咁样。咁其实即系你话润佢啦，就同埋佢之前其实咁多佢嘅足球生涯入边嗰个 career， 佢其实都好多挫折嘅，又射唔入十二码，又成嗰啲啊，咁啊人哋帮佢执到嗰啲咪算系咁咯，即系咁样。咁我觉得就润下唔系唔俾啊，咁即系我哋又冇抹杀佢嘅专业同努力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去到睇波嗰阵时候，你去到最尾嗰加时嗰十几分钟嗰阵时候，你会发觉，咦，点解葡萄牙有两个教练嘅啫，咁样佢行咗出嚟系咯，指指点有两个教练嘅，点解咁样，咁啊好捻神奇啦，咁但系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其实足球啊，其实都唔系一个人踢晒嘅，同埋你葡萄牙你嗰个战术其实系单调嘅，一开头打嗰时候你咩波都喂高波又好，地波又好，你喂全部都系一个点嘅啫嘛，你喂俾 C 朗嘅啫嘛，咁样样，咁跟住咧就其实好奇怪嘅一样嘢就系话我唔知道有冇做波啦，因为其实我同阿 Phil 成日喺咪后都成日讲噶啦，咁啊阿 Phil 成日话，唉，成日做波啊呢场一定系 系做噶嘛， 咁我成日都讲噶啦，其实如果你捧住做波，你睇咩波都系啦 ，NBA 系咁样样， 喂 ，NBA 系根本 就即系操盘嘅，全部都系，咁啊，即系你咁样睇波好辛苦嘅，咁有阵时候我觉得，咁但系有阵时候你唔好做得咁啦明显。咁最明顯，我覺得係咩咧？最明顯，我覺得係即係你話可能係基奧特或者係基士文冇表現咁樣樣， 之後唯一啊，係佢突然間跌曬鍋啊嘛， 啊冇表現咁，此其一啦。咁樣大佬你打四五一，講真係冇表現噶啦，基奧特。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喂，你得一個喺前面湧啫，咁樣樣點你點踢啊？ 睇差你一個人啦、啊，起碼有兩個人隊。怼跳佢啦！ 你基士文系影子前锋嚟噶嘛？咁你喺后边 SS 嘛？ 系啊，你 SS 嘅话，你靠佢咩啫？咁有阵时你上唔到噶啦，咁即系 最令我奇怪就是觉得点解在 C 朗伤出嗰阵时间咧，咁啊距离上半场完场仲有20分钟至25分钟左右嘅，咁样我觉得点解迪金斯就放葡萄牙一条生路啊，冇咁制嘅，完全系，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呢个法国对德国嗰场啦，即系四进二嗰场赛事咧，哇！是两场是两队波嚟嘅，你压到系前场压逼压到德国系唞唔到气，所以先犯错嘅啫嗰阵时，或者咁你可以话小猪戆鸠啊，就系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即系压到佢哋出错咯，已经系。咁但系你好明显睇到，即系你冇理由流力嘅啫。你如果攞住一球，你下半场好捻爽啊，踢得喺入边。咁但系你如果喺廿几分钟嗰阵时，你见斯朗双出，人哋系冇反应嘅，换翻高里兹马入嚟。咁但系一时间系攻击唔知点算嘅，喂，我系嗰边对面个主帅啊，我都揿制啦，攻你廿分钟先睇下点先得唔得啊，真系咁样样，咁系完全冇嘅，喺中场泰波搞波咁样样，俾个机会人哋，跟住哦最尾加时补时，最尾加时嗰阵时俾人怼下啲球咁啊，收个攻啊，咁我谂住睇十二码添，真系咁样。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好吊鬼一樣嘢。我咁啊，你睇即系你阿 Phil， 你雖然話冇睇到啊，或者阿 Wilson 你睇 highlight， 咁我唔知道你點樣諗咯。如果話放軟手腳，其實係好難嘅事嚟咯。咁你話呢 Phil， 如果你話做盤咁，你話其實係咪有咁可能咧？即系我睇咗波十幾年噶啦，咁樣樣，但係。你如果話俾我聽，有幾場係做波而真係拉咗嗰啲咧，即係以前意大利意甲嗰啲咧，咁我係睇唔出嘅，即係嗰啲。但係我唔呢啲真係，譬如你好似當年巴西對法國嗰陣時啊，咁嗰啲啊，好似入完去咁啊，肚屙行翻出嚟咁嗰啲啊，即係咁樣樣。咁即係好似好明顯咁樣，你覺得呢啲仲係操盤咩？阿 Phil。 Well， 我咁样讲咧，因为其实话做波都系即系噏噏问心嗰句都系得个噏字嘅啫。坦白讲，即系个问题就系、是、有一样嘢咧，就系你尤其是打国际赛嗰啲咧，Well， 唔难保会有，但系问题系即系都系嗰句啦，做还做，唔好做啲咁核突咯。即系好似 NBA 咁样，我哋上集已经屌到反皮噶啦，讲真嗰句。 吓、啊，咁 Wilson，、okay. 我想问下 Wilson 啊，你睇嗰个 highlight 系几多分钟？即系佢 highlight 到几多分钟俾你睇？ 好数啊呢样嘢，不过即系你话即系佢系去到补时系加时嘅时候先入波系嘛？ 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我唔知点讲啊，即系好似系买和波咯，都系 买和波，冇人会觉得呢场和嘅，我都唔敢买咯，实质如果真系买嘅话，咁吓、啊， 我自己你话叫我估都系估葡萄牙多于法国嘅，即系法国几劲都好，但系即系。太咩咯？成個太戲劇咯！我自己睇 highlight 都係 feel 到嗰種現場嘅感覺咯。 哦、啊，即係所謂嘅十二年一次奇蹟啊！佢哋話歐國杯即係上次係希臘，咁再上一次係丹麥。咁希臘唔好講啦，希臘嗰場我冇睇到。咁丹麥嗰場就我有睇啦。咁啊，當年仲在靠緊呢個江門啊，孫偉高。咁同埋洛特納兄弟啦，即系拜洛特納同米高洛特納咁样样，但系大家都唔会睇好佢攞冠军嘅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另外一样嘢咧，就我觉得就系、是、你 C 朗又做大佬啊，就系即系唔好抹杀埋人哋都努力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个人嚟睇咧，高里斯马同埋呢个兰尼已经进步咗好多噶啦。即系兰尼我好少睇到佢踢到个体力可以踢到90分钟㗎。以前即係踢曼联嗰时候我好难想象到佢可以踢到90分钟㗎，即係飛機嗰啲波你预咗一两球㗎啦。咁哥里斯马嗰啲以前前几年睇佢踢波系底线全底㗎仲系。咁都係即係而家都出咗几球靓波，咁后面如果唔系比顶住嘅话，或者系个龙门顶住嘅话要输咗好耐㗎，其实嗰场波咁即係 结果系出咗嚟就无谓再多讲啦。咁但系即系有阵时候我觉得喂。球王唔俾人潤下咩？即系咁样，即系使唔使闹到咁样样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人哋潤下啫，即系咁样样。咁睇系睇你个睇你个心摆喺边啦。咁我啲人就摆个心就摆喺 C 朗度咧，唔系摆葡萄牙队嚟度嘅咁样。咁啊呢样嘢就大家睇波，即系我最睇唔惯就系啲人闹完之后就话你仲识唔识波噶？即系我睇咗十几年，咁你咁样 OK 啦。咁啊。转个话题啦，咁啊讲波咧，咁啊 Hockey 同埋阿春年都企喺度啦，咁样我都要俾啲位你哋倾下嘅。咁其实啱啱呢几日啊，呢几日系香港呢个 DSE 放榜啦，我哋以前考嗰阵时候就讲会考啦，咁小弟就考咗两次会考嘅，其实嗰个年代咁啊。话就话呼声咁，但系其实就 D 同 E 嘅啫。咁而家已经唔系讲呢样嘢年代，而家系一同五嘅年代嚟噶啦，已经系。咁你都知而家嗰个香港嘅形势就同以前就好唔同啦。咁而家就赢在射精前噶啦嘛。如果你赢，你而家打考呢啲咁 DSE， 你哋觉得放咗榜，实有啲高分嘅，实有啲低分嘅咯。咁你会唔会？预期会唔会话多人跳楼啊，或者系即系好卵灰啊咁样样啊？啊，新啲你讲下啦，或者你即系你好似有条你有个新闻系讲话嗰啲以前啲高官系考啲咩成绩噶嘛？其实系咁都可以有啲例子作用啊！我想想， 即系就唔使灰心嘅，即、就、系、是、我觉得即系。即系闩咗道门都开翻扇窗啦，好似阿教主咁讲啦。即系其实考试呢啲嘢唔系一次定输赢咯。咁我睇翻以前嗰啲所谓高官名人啦，为佢哋考试，即系譬如话六八九啦，原来佢会考咧，佢系连嗰张 shirt 咧都唔敢攞出嚟嘅，成日写住会考失手咁样样嘅。咁啊，仲搞笑嘅嘢咧就系、是、咧嗰时会有失手啦，咁系即系我谂系 full shot 都冇啊，因为佢只可以读到当年佢叫做工业学院啦，咁样咁攞咗个测量文凭啦，咁然后咧就去咗英国嗰度深造。佢话有一样嘢仲搞笑咧，就系佢嗰时好穷咧，佢个家姐咧要变埋啲嫁妆俾佢英国深造咁。 哇！ 吓 咁啊！ 咁反而 吓。 反而叻仔嗰个系曾玉成咯，曾玉成攞八条 A 咯。 哦，即系嗰阵时候我听讲佢已经系名校出身嘅嘛，都系。 曾玉成系系啊，佢系圣保罗出身，攞咗八条 A， 咁然后系当年嘅状元之一啦，可能因为当年净系报八科嘅啫。咁然后入咗港大读数学系，跟住读完数学系毕业嗰阵时咧，都系一级荣誉生毕业喎。咁但系曾玉成后来变咗教书佬啦，就因为佢跟住再进修嗰个硕士咧系教育硕士嚟嘅。 嗯哼。 然后佢就仲攞到嗰、那个奖学金去美国读大学，但系佢放弃嗰个奖学金，就走去嗰啲左仔学校培侨嗰度做教师咁样样。 哦。 吓，咁呢个系佢嘅故事咯。吓。 哦。咁其实有阵时听到你读书唔成嗰啲，虽然佢都去咗英国深造啦，咁但系真系都有第二条路行嘅，叱咤风云啦，可以话而家系咪先？即系佢之后有咩后果我唔知啊。当然之后咁啊 ，Hockey 啊 ，Hockey， 你好似头先话咪后啊，话你都冇乜嘢可以鼓励下啲学生，你讲得出嚟会令到人跳楼嘅，你仲讲唔讲咧？ 咁当年我系俾学校跪住嚟，我挨我原校升预科嘅，咁系咯，系咁原来呢度录即系录紧音嘅有考生，咁就费事太过刺激啦吓。 哇，唔系录紧音冇，你听众可能有啫。 系 啊，我哋冇所谓。 不过真系要自杀咧。谂清楚咧，其实自杀都可以教自己变伟人嘅，例如揽住樽天水啊，冲向某一位高官啊，然之后点把火咁样，王侯将广场有你嘅铜像噶嘛，唔好嘥咯，真系每条命都好紧要，好值钱。 即系呢个系 Hockey 嘅个人感想啦，当然就系 可以换个铜像翻嚟。 咁啊 ，Wilson 啦，话晒教育者啊 ，Wilson。 我自己冇考过。 但你会教，譬如你当系即系美国嘅考生考 SAT 咁样样咯。咁 SAT 虽然个重要性，我觉得好难讲，相提并论嘅。咁但系一个大嘅考试，即系你一定系有人成功嘅，一定系有人考得衰嘅咁样。咁但系你会点同？或者嗰啲人點樣有問過啲學生有冇問過你啊？點樣應付啲壓力啊？或者係之類之類，或者係喂我真係考得好唔好啊？咁我驚冇出路啊咁樣樣，會唔會咁樣問你 咧？其實即係好難去定義啲，即係好難去叫我講呢一樣嘢。即係我有啲學生就係、是即係考之前咧都已經知係自己考唔考到噶啦。嗯系啊，考唔到嗰啲咧，其实一开始我已经唔好话咩，一年前我已经话你其实咧，你要谂住考得过我哋叫 case 啦，即系呢个 California exam 啦，啊 case 啦咁样 ，California High School exam， 咁我都同佢哋讲明，你要考到过关，其实系冇可能噶啦。 咁点话学用手艺啦，即系咁样样。 咁系即系你。如果你系谂住系揾我补嘅，咁我系会尽量同你去学多啲嘢，即系起码 at least 喺呢个社会能够去见个麦当劳工都见到先。 哦、oh, ，OK， 系啊，即系咁样咯，即系你呢一、這个系你可以当系一个放屁，但系同时间亦都系减压嚟嘅。有时有啲嘢、你一个新移民生，我见到你又唔系话特别勤力，又唔系特别叻，咁你唯有就系谂住。你唔好当呢件事系一件太严重嘅事，即系相反嚟讲咧，如果有啲系我望到你系有机会系考得好嘅，咁我梗系焗啦嗰啲，即系譬如你揾我考，有仲有五年时间焗到嘅，咁咪焗咯。 嗯， 咁因为压力分开五年嚟压嘅时候，其实系相对冇咁大啊嘛。一年里面你要你哋嗰、那个焗到你个 case， 你冇可能噶啦。啲系就冇鬼力，你等我补嘅时候，你唔好谂住我可以搞得掂啊！因为我见到你又唔系特别勤力咯，又唔系叻咯，咁样吸收力你又唔系特别强咯，咁你要过关，除非系张强保住嘅啫，但系你真系勤力唔到，咁我都冇办法啦。 哦，咁你又唔系过目不忘，又唔系张无忌嘅，咁你好难搞啊，真系咁样。咁其实我同阿 Phil 都应该喺都讲过啦，我谂系呢个呢、這个。 我讲咗先、啊，因为 Open Sky Radio 系有人考 DSE 嘅， 有人考 DSE 边个啊 ？Ryan 咯。 哦 ，OK， 我估唔到你咁细啊 ，OK。 啱啱问到个 visa 啊。不过嗱，阿 Ryan 嗰个系不能作证嘅吓、啊，即系佢而家仲未知道我讲噶。佢英文系攞咗五两个星噶、啊。 O K。 哦， 佢因为想做咩嘛？ 佢因为想做呢个 sports 嘅sports 嗰边嗰啲management 嗰类。 佢梦想就入 ESPN 嘅啦嘛。 系啦，佢梦想就入 ESPN 啊嘛。咁佢就佢就应该睇先考咗，佢有六科嘅，因为其实佢未考 DSE 之前已经系呢边收咗去噶啦， 嗯， 所以就佢呢个不能作证嘅，不过就都成绩都 OK 嘅，咁、嗯、我哋系阿 Ryan 系英文系五两粒星嘅，即系最高级最高 级 系啦，咁其他都系四啊三啊三啊，咁啊佢话炒咗粉，二康炒咗粉嘅， 哦。唔紧要啦， 我谂都有三个话， 一啦，应该一啩， 嗯， 嗱唔紧要啦，咁系， 你呢啲先叫逼死人， 吓、 啊，呢啲咁嘅成绩先叫逼死人啊嘛， 哦 ，OK， 不过佢不能作准嘅，因为佢其实系呢边有学校已经收咗佢噶啦，考之前已经， 吓、 啊，所以佢系其实 冇压力，好咯，其实 冇压力嘅。咁亦都好似我当年考 A level 一样嘅， 系。 其实我当年考 A level， 我都系炒炒地粉嘅。因为我系喺未考之前已经过过嚟噶啦。 嗯哼。 咁我当年 form seven 系陪我啲战友去战斗到底咁解，因为俾咗钱， 其实本来唔想考嘅，不过俾咗钱咁解嘅啫。我大喇喇千几蚊考个 A level， 我唔考。廿年前我俾咗廿千几蚊，大佬。 廿年后都系千几蚊，好似系嘛？ 系啊，咁我嗰时学校俾噶嘛。 嗯。 咁嗰时我哋唔使俾噶嘛，嗰时我唔使出个崩噶嘛，学校俾噶嘛，我哋考嗰啲而家我唔知啊，即系讲紧廿年前嘅事啊。 十年前我考嗰时都系千五蚊咁上下啫，我记得 时。我考 A level 嗰时系一千蚊咯，即系考 cert 嗰时就应该系廿五年前到，就应该系啊，唔系都系廿松呢年前都系800多蚊到啦。如果系 cert 的话， 嗯， 系 啦。唔系讲真，讲真嗰句咧，我讲即系认真咁讲咧。读书咧，读得成咪读得成咯，读唔成自己真系自己知你都唔成。你唔好嘥，你读个大学学位翻嚟，其实系差人哋几廿万负债嚟嘅，真系。你估读即系而家唔以前就话毕业就系失业，而家毕业就系破产嘅阴公。我读完博士唔一样冇公开，真系以为大学咩地方先得噶，特别馨香咩？你攞住，你打住 我嚟偷仔偷水噶嘛？你唔知嘅咩？啊 ，OK， 其实 系咯， 其实 我呢单身博士嘅，其实我欢迎偷我。 咁啊，我新年啦，新年我都冇，即系因为都系呢几集做嘉宾，我先识你啦。咁啊，我都冇，即系冇讲过呢一类嘢。咁啊，你有冇当年有冇喺香港读过书啊？又定系点样？或者识人喺 香港？我香港读，我香港考会考嘅，但系又系我哋即系又系好似阿 Bill 咁嘅情况。但系我嗰系中五啦。咁其实我我系又系未会考未放榜嗰时候，我已经有大学收咗我噶啦。咁咁嗰阵时啊，我咪要透露啲成绩噶 ？你中意你可以唔使话 exactly 系点样，即系中上嘅，或者你好似梁振英咁样都冇所谓。 阿新意更正啊，系我个 partner Ryan 啊，唔系我冇啊，我只系咁啱得咁巧嗰阵时啱啱批完过嚟嘅啫。 唔系我意思系，因为我意思系你嗰阵时都系冇压力咁考，即系我都系冇压力咁考咯。咁 系 OK， 咁我嗰阵时系有 A 有 B 有 C 有 D 咁样。咁跟住其他嗰啲全部 E 吓，系啊，咁都 OK 嘅，即系我本身天生系数学比较叻啲啦，咁中文就好渣啦，咁样啦，所以都系注定要喺过嚟度搵食噶啦，因为我中文真系好渣，逢亲读嗰啲文学嗰啲咁嘅嘢，咁我理科啊嘛嗰时。咁不過我想講一講咧，就係、是、其實我講香港嗰啲壓力咧，其實都係我自己覺得嘅，其實未必係嗰、那個，未必係嗰個小朋友自己啦，或者嗰個年青人自己咧，嗰個最主要嗰個文化，香港嘅文化同埋嗰個大環境造成咯。因為我哋又唔見美國嗰啲考完 SAT 會跳樓，係咪先？即係嗰啲一來係咁啦，二嗰個大環境造成啦，二來就亦都係因為係咪嗰個 DSE 咧，都係好似以前會考咁。如果你衰咗一次咧，要等一年先可以再考噶。我想問， 固定生死啊嘛， 係咯。 咁我唔知喎，我以前會考就話可以考考，可以叫做 repeat 考多次咁樣嘅。 咁我係要等一年啊嘛。 所以都攞病啊，就不過有陣時你都係個資質，或者係你讀唔讀得成書啊，你都好睇你一來努唔努力啦，二來就係你有冇天賦啦。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我再重考一次都唔係話有咩改善嘅啫，其實就 賺大錢有幾多真係有讀過大學嘅啫。 嗯， 同埋美國真係體驗到一個行行出狀元嘅環境啊嘛，香港唔係咯，就係、是。 唔系话美国呢边咧，唔系睇你张沙纸有几靓咩？ 第一份工系，第二份工即系跟住你再搵嗰啲，其实即系睇经验噶啦，已经系，基本上都系咁样样咯。美国就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你喺香港嘅话，其实你过到 DSE 咁， 你就算好叻咁样，或者真系做到所谓嘅阿妈阿爸以前好想你做嗰啲，譬如咩律师啊、医生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咁但系讲真啦，你做到嗰啲咪系一样有压力，同埋嗰啲压力都唔细嘅。你话嗰啲人叻系咪叻人啦？系啊，叻人啊，但系分分钟又系做得成，或者读完书就跳楼咯。咁都冇话咩嘅。咁但系即系如果我觉得读唔成书就话。最好学几一至两样，即系我谂而家一样唔得噶啦，咁啊一两样咯，一两样即系比较专门嘅嘢，咁样我嚟搵食嘅，咁样样。咁如果你再话享受人生啊，你搵到少少钱，你咪试下做你自己理想嘅嘢咯。即系当你自己好擅长嘅嘢，或者好理想嘅嘢系唔赚钱嘅时候，咁你咪学啲赚钱啲嘅嘢，做一个手艺。学一两样手艺，咁样样你赚完钱啦，你先去做咯，即系咁样样咯。咁我觉得都系咁样样咯，就唔使话太过 focus 喺个成绩好唔好嘅。我觉得就吓，咁、其实都仲呢一节我都仲想叫阿 Hockey 讲下啲难搵问题嘅，不过都有少少 overrun。咁啊，我推咗去下一节开头再讲咯。咁啊，而家暂时 take 个 break 先。咁啊，等阵再翻嚟。OK， 咁啊嚟到第二节嘅咪讲时事啦，咁啊头先啱讲完呢、這个放榜啦，咁啊希望各位听众如果系考生，咁啊好唔好成绩到啦，咁啊人生有自己嘅咁样，咁啊自己好好掌握把握啦，咁样，咁啊嚟到第二节咧，咁啊头先本来想讲啲南海问题啦，因为啱啱都有一个系咪海牙法庭啊， 系啊。 啊，咁啊，裁决咗啦，咁样样咁啊，呢个中方就非常不满嘅，咁样样，咁就我今日睇新闻嘅啫，今日先睇新闻嘅啫呢单嘢，咁啊我系睇到好多后续嘅嘢，同埋有啲中国有啲咩动作嘅，咁但系真系个裁决个内容咧，其实我冇点睇嘅，咁啊交俾你哋睇下边个讲下啦，同埋睇下佢哋有。即系个中国反应系点样样啊？你哋觉得点样样啊？咁啊 ，feel 啊 ，Sunny 啊，你哋讲下。 系咪俾阿 Hockey 讲两句先啊？ 啊 ，Hockey 都可以讲啊，因为我唔想佢再重复咁样，佢又讲咗两个钟噶啦。其实喺佢个节目度咁啊。不过睇下佢仲有啲咩补充先啦。 啊 ，OK 啦。 基本上仲裁呢样嘢咧，其实国际法上面冇乜效力嘅啫，因为其实在海洋法公约入面其实都有写明的，你仲裁完之后呢，你是没有執行细则的，即是你仲裁完好，现在判晒给菲律宾啊，咁其实菲律宾要怎么執行呢，他唯一可以靠的方法呢就是自己派支海军过去抢。所以其实仲裁什么意义都没有的。讲真那句，全世界被人判得最多败诉的就是美国。但美国到今时今日唔单止从来未收过海洋法法庭，而且佢连海洋法都未签嘅，所以我成件事最好玩系咩咧？美国政府讲到海洋法天上有地下无啦，跟住讲到个仲裁有几咁权威啦，咁但系其实美国自己系未收过去嘅，而且未签过呢个条约添。 好， 即系下次唔该你督促人哋做嘢嗰阵时候自己做咗先。 明白 OK， 咁啊，但系即系呢件事仲裁咗之后，其实即系引发起嘅嘢就其实都几好笑，其实就咁啊，睇翻中国嗰边先咯。咁中国嗰边咁啊，今日睇就话我第一单睇到系咁样，第一单睇到就话佢哋啲网民啊，中国网民就觉得系美国啊从中作梗嘅，咁样样咧就佢哋系幕后黑手啦，所以就佢哋要喺网上嗰边咧就开始发动咧就所谓嘅抵制美国货嘅，咁样样，咁之前都有玩过抵制日货啦，咁啊因为钓鱼台事件嘅时候，咁啊金镬咧就抵制美国货咁样样，咁啊声称咧即系唔好声称啦，即系有几张图片就流咗出嚟啦，咁啊几张图片就系讲一嚿唔知 iPhone 几多啦，我唔识睇啦，咁啊就屈到爆咗90度啊，屈到差唔多咁样，就跟住个画面就爆晒啦，咁啊以示佢就抵制美国货，唔买美国货，咁屌你买华为啦，咁就咁样样啫嘛。 其实佢哋应该抵制菲律宾货 啊，即系但系佢觉得。 这件事是美国策划的，我们应该打到背后策划那条友，即是不是现在反共那条友这样的。 但是 对准政权， 是 对准政权。 但因为有人说什么那个、有些友仔说，喂，你们不要美国货得了，我帮你回收啊， OK？ 是啊，我都想啊，你回收你俾我啫，咁样。 仲有，其实 iPhone 都系富士康做噶嘛，深圳啊嘛。 系啊， 而家 iPhone 俾人告盗版啊嘛。 中 国 血汗嘢嚟噶。 你贪大告赢咗啊嘛，所以 iPhone 系盗版嚟噶，要屈唔该屈正版啦、啊，佢嗰啲咩 iPhone 啊嗰啲咧。 咪未啊？系喎、啊，佢都咩？佢都未开始告啊。 系喺大陆入边 ，iPhone 系盗版嚟噶嘛？ 嗯，当然啦。当然啦，你睇下，我着都着了把捻啦。 佢话其实成个判决，我谂咧，美国应该深噏过大陆嘅咯，即系个判决俾菲律宾赢咗，因为成个南海入边咧，其实我哋知道大陆划个边界划到去马来西亚门口啦，咁、但系其实越南咧，佢要嘅地方同中国要嘅地方系完全一样制嘅，我净系冇要到东沙噶咋。咁菲律宾呢，佢其实要咗三分二个南沙群岛㗎，而且佢唔只要南沙群岛㗎，佢仲要埋中沙群岛呢，同埋要埋呢个成个东马㗎。 嗯， 全部东马佢都要晒，所有陆地都要晒嘅。所以其实菲律宾先係最大贪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其实而家大部分岛嘴呢都係俾越南控制嘅。咁如果中国真係咁准贪呢，话哎好啦，我输咗我就遵守裁决，我离开南海啦。我保证第二招咧，菲律宾就同越南打起上嚟，而且喺马来西亚领海入边打一场要单马来西亚领土嘅战争。到嗰阵时候，我美国唔投降就奇咯，个烂摊子边个收啊？ 两边都投靠美国嘅， 两边投靠美国，因为而家有中共啊嘛。 哦， 系啊，你冇中共，仲边个得闲？边个得闲理美国？ 嗯。咁但係而家佢哋就話，即係當然啦，中國其實官方就其實唔係好想理嘅，咁啊即係民間嗰、那個民怨氣比較沸騰一啲嘅啫，咁樣咁佢即係搞到其實就係話，你中國可能話朝頭早就話，哇我可能唔排除用武力啊，咁啊跟住晏晝就可能會講返話其實可以傾嘅啫，咁点解会咁样咧？你哋认为觉得即系你可以可能话，其实我可以唔理嘅，即系咁样系咪先？ 缩咯，缩沙咯， 缩沙唔想理，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即系你中国咁大咁庞大嘅军队啊，咁啊，你菲律宾嗰啲细粒嘢，点会惊到被嗰个侮辱啊？即系虽然你话菲律宾后边美国撑腰啫，系咪先咁？即系菲律宾啫，有阵时我觉得 内咩外强中空噶嘛，你唔知咩？ 即系而家仲有人质疑紧，其实大陆仲有冇金？真系一仲有冇金喺度？ 有金嘅， 佢金库空噶嘛，系咁印嘢出嚟啫嘛。 唔系， 我有个亲戚咧，佢吸毒嘅。跟住咧，佢屋企人咧就即系大陆人嚟嘅，咁佢屋企人咧就想帮佢戒毒，但又唔够钱送去戒毒中心。 咁点咧？送去罗盖， 俾一笔钱咧，就买咗个解放军军籍，出嚟嗰阵时变咗做毒贩。 即系你唔能够令到佢戒毒，你不如做呢个贩毒头子啦，即系咁样。 大陆最大嘅贩毒集团就系解放军啊。 哦， 当然啦。咁有咩人运毒比解放军嘅军车更加有效果咧？ 哦，即系你唔好你吸毒嘅话，你又唔好就系做毒民，你就做贼家，即系咁样 嘅。梗系啦，即系佢呢啲戒唔到毒嘅啲导游咧，留喺军队入边咧，又真系唔系好适合噶嘛。 系。 咁你拍你拿林等你拿林等你熟习咗环境之后咯。嚟放翻你出去，即系等你退役去做贼家咯。咁你解放军你唔方便自己着住军，你可以你会着住军服去运毒啫。 嗯， 即系将啲毒品运入云南啫。但你唔方便着住军服去贩毒噶嘛？咁你贩毒要人做噶嘛？系嗰退嗰啲咪贩毒咯，成一条龙服务嚟，成个贩毒集团嚟噶嘛？ 哦，咁啊， 系啊， 都几有趣嘅咁样咁。 同埋即係呢單嘢之後有啲後續啦，當然就咁啊，頭先都有啲花邊嘢就話，喂咁喺我哋 group 又 share 出嚟，喂話阿 Sam， 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到佢哋嗰啲明星即嘅影嗰啲相咧，咁啊有啲係類似之前國慶嗰陣時咁樣樣，喂閱兵係啦，閱兵嗰陣時咁樣樣嘅，咁話要致敬禮咁樣樣，咁啊，跟住佢而家有好似啊有張中國旗喺後邊，就話咩中國一點都不能少咁上下嘢嘅，有個嘢咁樣樣嘅，咁啊，但係話咧阿 Sa 就冇擺嗰張嘢出嚟，或者冇影張咁嘅相，咁啊俾咗網民插咁樣樣，咁啊都唔知。都唔淨止，即係成個演藝圈都唔係淨止阿 Sa 啫，係咪？成點會咁？究竟俾人針對性部署咁樣樣啊？你係覺得即係你係覺得邊啲？即係點解會咁樣樣啊？淨點阿 Sa 會我唔擺咁我或者我唔記得咗嘅，其實係我唔記得咗擺，或者我唔得閒擺，咁啊真係俾人插咯。咁啊真係係咪因為佢之前反應快得滯，而家俾人挑起個挑條筋咧，就係咁樣。 佢好似系咁嘅，佢系话，即系佢系针对，即系嗰啲网民系针对香港同埋台湾嗰啲明星，即系话佢嗱祖国俾咗啲好处你，你嚟到钱就识搵啦，着数你就攞咗啦，咁次次叫你做啲爱国嘅嘢换头像啊，嗰啲咧就通常大家都系反应冷淡，咁就好似唔系净系针对阿 Sa 一个嘅。咁但係阿 Sa 呢就隔咗一晚就忍唔住咁話，喂我喺大陸嘅助養好多兒童，唔通我咁又要同你講咩，你愛國嘅嘢唔通成日都掛喺口邊咩，即係咁講咗幾句咁。咁跟住又正反兩邊就其實唔係所有網民一面倒要插阿 Sa， 即係亦都有啲支持佢嘅咁樣嘅。即系支持佢就话，即系爱国嘅就可以摆喺心里边咁样咯，吓。 吓，咁啊，即系咩咯？即系九品芝麻官咯，系咪？ 上次奥运嗰阵时候，土生土长嘅马来西亚人阿梁静茹咧，支持大马唔支持中国咧，又俾人插唔爱国啦。阿苍井空咧，点睇都唔可能系一个中国人咧，佢支持日本唔支持中国都俾佢哋插噶啦，低低头。 哦，咁啊，即系讲国语啊嘛，系咪先咁啊？但 系即系佢哋嘅 mentality 就系、是，喂，你嚟到我哋搵过我哋嘅钱，即系咁样，佢又唔理你吓、 哦啊。我都睇下微博或者 Instagram， 大陆系盗版嘅啫，正版片唔卖得嘅阴公。 我 check 下呢个咩先？我 check 下呢个。微博或 Instagram 睇下呢个温兆伦有冇转 先。王安啊，王安， 王酷， 请提示 。好奇怪嘅，即系你我唔转咁啊，关我咩事咧？有冇王安嘅？王安会唔会咧？就我都想知道。你查晒嘛？有冇成日查好几个啊？要呢个世界公平嘅，一定要查查晒佢。咁样睇下边个唔捻转个头像，屌你批斗佢啊嘛！呢啊，佢唔捻识做。 习近平好似有官方微博嘅喎、 哦。吓、啊！ 我狗胆保证佢应该唔会 po 嘅。 反而呢啲 咧， 反而呢啲政治人物系唔讲政治噶嘛？咁先即系你喺嗰啲位系咪先？即系 爱国啊，唔爱国啊。 啊，习近平唔爱国嘅咁样。 我哋一点都不能少噶嘛， 唔系嗰啲系一点都不能不屌啊！ 就系佢就咁普通人仲有几多点俾你睇咧？即系咁样。 啊，我都有即刻铺噶，铺个去班专线噶。 哦，俾人 delete 咗啊！ 系出班啊嘛，一点都 哦，好快俾人 delete 咗啊！哦，咁。都咩啦，咁其实即係呢啲咁嘅花边嘢，我哋觉得咁啊有阵时食得咸鱼就抵得渴啦，你上得去咁啊，即係有阵时你俾人屌返转头啊，你都冇有讲嘅咁样。咁啊你知道自己係搵緊边啲人钱嘅，其实都。咁啊你做唔做就 要睇下你自己有冇骨氣啦，或者你自己睇下有冇判別能力啦。咁啊，係咪真係有啲咩白色恐怖咧？咁你就仲未見到香港嗰啲藝人，即係黃秋生啊，即係嗰啲咪白色恐怖咯，就咁樣。咁你而家嚇 阿 Sa 有句名言噶嘛？初期嗰度咧，我都有俾你咩嘅，佢慣噶啦，俾人咩慣噶。 屌，真系你讲呢啲真系咁样，我都有咩屌啊！ 对住真吴星奇讲， 开晒花啦！如果你对住吴星奇讲嘅话，系咪啊？真系啊！咁祝佢好运咯，我唯有有啲讲，你咪阿麻傻知啊，啲凡事话唔俾佢咯，咁啊。咁冇嘅，咁啊都系嗰句啦。我始终想睇下温兆伦嗰个微博想讲啲咩啊，又或者有冇回应，或者俾人 close 咗都唔出奇嘅。咁啊冇啦，咁啊入乡随俗。咁我有阵时啲嘢就大陆佬就未必知嘅。咁讲紧啲咩咧？就话讲紧近期咧，就有单新闻就话有个大陆佬就嚟咗美国就。 三环市啊，讲明先 啊，探亲啦，系嘛，探亲旅游啊，旅游 visa 添，系咪？旅游 visa 咁啊，食咗 34岁北京嚟嘅水喉佬， 吓、啊、就唔系食咗人哋只猪咁啊，食咗人哋只狗咁样，咁我唔知点解佢咁好咁突然间唔知咩啦，可能真系好似头先讲话，哇有毒引起啦，可能系。做得起咁啊，一定要食狗肉啊，嗰啲咁嘅嘢。咁啊，立咗隔篱屋嗰只牧羊狗嚟嚼，咁样嚼完咧就俾人拉咗啦。我就唔知点讲。咁但系真系个过程，我觉得好匪夷所思嘅。其实系咁啊，你个人就嚟咗美国，咁啊，你寄住咗喺朋友啊咁嘅亲戚屋企啊，咁啊，你见到隔篱只狗，咁就你走去隔篱捉。但系你点样俾人发觉到你食咗只狗咧？其实 佢咪劏完之后，跟住喺佢个丫喺佢嗰度整 BBQ， 闻到阵除咁，跟住咪 咁样样， 跟住咪俾人周。 唔系我自己有食过狗噶，不过咧乜狗可以攞嚟做 BBQ？ 我好想知喎，真系。 但系嗰段报道啊，真系咁写话佢喺度烤只狗，烤肉咁烤佢。 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啲吓，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啲片咧，就系讲紧我唔知系咪狗肉节啦，定系点样样啊？见到人约诶国内嗰啲人虐待啲狗，佢就咁抌落去烧嘅，我唔知啦。咁啊，都系咁。 狗肉咧，其实系好硬噶，好似牛肉。你攞嚟烤一定唔好食， 吓一煲噶嘛，通常狗肉煲 啦， 吓 系啊， 即系佢通常都好似炆牛腩咁样整噶嘛，佢整个咩狗肉煲啊， 佢好食，同埋啲猎犬咧，佢啲肉特别紧噶， 哦系， 啲唔同唐犬嘛，唐犬你专门养嚟食嘅，唔同噶嘛， 即系养殖嘅，同埋一啲野生嘅分别啦。 狗喺东亚地区本来就系主要食粮嚟噶嘛。狗是跟牛啊猪啊一样的嘛，东亚地区。因为东亚地区不是做狩猎的，即是没有狩猎经济嘛。你狗不是朋友来的嘛。 嗯。 是啊，咁你猎人才要靠狗的啫，所以才有猎犬的嘛。所以猎犬的品种和那些肉质和那些糖狗肉质差很远的。 即是你譬如你讲普通肉鸡咁样一个，即系我嚟养嚟食嘅，同埋你玩咗斗鸡咁样样， 差好远啦。 吓啊，咁个肉质又系差好远啦，咁样样。 系啊， 咁都奇怪嘅，你要烧，咁啊烧完之后有阵味，嗰阵味我谂都几特别下噶啦，我相信有阵味。 首先佢就已经系。偷人哋啲嘢啦，即系都唔系佢嘅，佢又唔系买翻嚟，亦都唔系话食唔食狗肉嘅问题，系佢挞咗人哋嘢啊嘛，系咪先？ 咁啊， 跟走食埋， 跟走食埋，毁尸灭迹。咁啊，食完 嘅时候咧，即系大家放喺 group 度嘅时候啦，咁样我见到嘅时候，我即刻系笑咗出嚟，周围啲人问我乜鬼嘢事啊，咁啊。咁啊，咁我话冇啊，有单嘢，有个人 九月被人拉咗啫。然之后我哋有其中一个朋友就话：，哎呀，唔怪之今朝有个有个人同我讲，有个白鬼同我讲话唔好食我只狗啦。 Stereotype 啊，见到我哋啲人，所以以为我哋食狗啊，个个都。 哦，好惨喎，真系，即系我成日都讲咯，咪啊，即系有阵时我哋觉得，喂，你想唔想承认自己系中国人啊？即系咁样样，咁你有阵时 不嬲唔认噶啦，不嬲都 话你都唔想认，咁即系一来啦，我哋有美国护照啦，已经，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喂，我都唔系唔想唔认，唔想唔认 啊， 我都唔系唔想唔认，咁但系我会讲，我系呢一啲。中国人不是那些中国人咯，即系咁样样咯，我系咁样答咯，即系咁样样，即系唔系食狗肉嗰班， 唔系食咩都冇所谓啊，即系你就譬如猪咁啦，食猪唔会有人怀疑啦，咁但系人哋养嘅宠物猪你都唔会走去食佢啦， 哇，鱼猪啊， 系咯，即系人哋养做宠物就有感情噶嘛，无啦食咗人哋有感情嘅宠物啫，家阵得一只狗啊，全世界， 哦、啊。同埋有阵时吓、啊，你讲， 你都唔会走去食人哋只猪啦，即系养嗰啲宠物猪啦，女嗰啲就会系嘛， 女嗰啲争住， 可能猪喺超级市场有得卖啊嘛，佢可能去个超级市场搵唔到狗卖嘅嘢，由狗引发咗， 即系你攞人，唔系即系啱啱即系讲得好，比较有深度都系，喂你即系一来唔系你啦，二来就系你系策划。去攞人哋只狗嚟食，呢个已经系我唔知嗰个人嘅心态系点谂嘢嘅呢个人，呢一步已经系，系点谂到嘅咧？即系你望到人哋隔篱有只狗，你话啊好似好食咁，不如偷咗佢嚟食啦。 唔知好似你望到人，好似印度嗰啲人咧，见到女就觉得可以奸咗佢嗰啲咯，低能咯。 即系 一条女喺条街嗰度，仲唔奸得啊？咁样 隔篱屋，买去完超市，拿住一袋二袋翻屋企，有冇？咦，嗰袋好似好食喎，攞嚟食下先咁样，系咪同一道理嚟嘅咧？呢、這个我隔篱有只狗，咁样食咗佢好唔好咧？即系已经唔讲系唔系狗啦，隔篱屋有啲嘢好好食，你都去攞嚟食。 哦，可能佢有啲中国式逻辑啊嘛，有啲中国式逻辑，可能只狗啊，你啱啱见到佢行过，或者喺你隔篱行过咁样样，跟住话你唔睇好只狗啫，唔系我问题啊，咪先咁样样啊嘛，即系你条女去印度式嗰啲人咁样，喂你条女夜晚行街啫，关捻事咩？你唔好黑出嚟。 夜晚着裙咁样样 系嘛？夜晚出嚟着裙，你真系你偷人我啫，系咪先？即系呢啲系嗰啲人逻辑嚟噶嘛？即系你咪真系叫我奸你，或者真系喂只狗你唔绑住就咁俾佢行喺附近，咁啊你嘅问题啦，就系咁样啊，呢啲中国式逻辑嚟咯。 你印度人同埋大陆人咧，佢哋个大脑根本就唔系现代智人呢个物种可以思考到嘅嘢嚟。 哦，要同佢写格局文。 自人类有文明以来就唔会有呢啲咁嘅嘢玩嘅啦。 哦， 系咯。佢哋可以退化到翻去源头时期嘅，源头咪咁样咯。 咁源头嗰啲人点样求爱啊？咁揼爆人，跟住拖咗翻去啊嘛。 系啊，咪两只公嘅喺度打咯，吓走对方嘅，唔可以，你啲女咪全部系你嘅咯。 哇！山头主义。 系啊。 咁啊！ 呢座山嘅啲女全部你嘅，其他人 我想 其他仔冇。 系， 我想问一下你估下呢条友最后会判几多年？ 唔好俾佢走先，最紧要。 因为呢啲通常都惹起公愤噶嘛，即系佢可能判咗之后入到监狱都俾人揼噶咁样。我谂 几碌啊！有冇睇？大家有冇睇过咩一肉一世界？ 有。 一入去， 我有呢度。 一入去唔系人哋讲，即系唔系佢自己讲噶，嗰个狱卒就喺度讲话，啊边个，发咗咩事，判几多碌，即系咁样。咁你咪谂下，一行落去，即系专登咁样讲，同啲人，同啲仓友喺度讲话，啊边个，个北佬，跟住话食咗狗肉，跟住判六碌，即系咁样。跟住发生咩事我唔知道啊！跟住我要出去食翻15分钟烟先，即系咁样，即系会唔会咁样样啊？我真系心谂就系， 咁啊，北佬食牧羊狗啊，呢只牧羊狗啊，真系阴功啊！咁其实即系老实讲，宠物嚟讲咧，咁大家都好喜爱嘅。咁啊，尤其是呢两个礼拜，呢一个礼拜嚟讲啦，咁啊，一讲起宠物咧，咁大家都会拎住个手机嚟周围喺度数，喺度数啦，咁样。咁啊，我唔知道各位在座各位有冇玩过啦，就系、是、你讲紧呢个 Pokemon Go 啦。咁啊 ，iOS 同埋 Android 都有嘅，不过睇落得 Android 咧嗰、那个。那個故障率係高啲嘅咁樣，咁其實係即係一個咩 game 嚟嘅啫？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嘅話咧，我諗喺上年定前年嘅愚人節嗰度咧，係有個類似嘅概念出嚟嘅，嚇、嗯、佢、應該係 Google 諗出嚟嘅，咁就話結合佢嘅 Google Map。那個性能咧，咁啊，你就周圍去捉啲 Pokemon 咁樣樣嘅，咁樣我真係估唔到夢想成真啦。咁啊，我唔知嗰間公司係任天堂嘅子公司啦，定係即係另外啲公司係買咗版權同埋同 Google Map 合作先有咧。因為點解講 Google Map 咧？你就係要要一下你就唔知申請佢 Pokemon 嗰個 account， 一下你就要 Google 嗰個 email address 先至可以 login 到嘅。咁就基本上就係喺個地圖，喺 GPS 嗰個地圖嗰度行，咁去掃嗰啲 scan 嗰啲 Pokemon 咧，咁就一掃到，跟住你一撳落去咧，就喺度捉噶啦。咁樣，咁你哋有冇玩過先？各位主持， 我未 啊。係啊 ，Wilson 好似入過一陣間，跟住就。就唔玩住啊嘛，冇咗反应，瞓咗觉可能，咁啊冇咗，断埋先添，跟住俾 Pokemon jam 咗啦，咁样就，咁啊小弟就呢两日咧就不停奔波啦，其实就咁啊不停奔波就系个老婆叫我奔波啦，咁啊。咁啊揸车，其实你揸车系冇嘅。其实成个 game 嘅概念其实唔错嘅。虽然由开始到而家有啲意外发生咗啊，或者系突然间话哦，我去啲有水嘅地方去搵啲有水属性嘅 Pokemon， 即系见到条浮尸啊，即系咁样样。咁呢啲系花边，即系周边新闻嚟嘅。咁其实嗰個背後的意義是好的，咁樣因為咧你要找 Pokemon 的時候咧，即係揾嗰啲寵物小精靈的時候咧，咁其實咧係你喺你喺屋企住宅區咧係揾唔到嘅，通常都揾好少嘅，極少量。咁佢哋通常喺邊啲地方？郊外啊、公園啊，或者有啲旺區附近，旺區都有嘅，即係有啲 hotspot 嘅，咁嗰啲先有嘅，即係你要出街先揾到啊！你要出街要行先揾到，同埋佢有一個 system 咧，就係話你執到隻蛋咧，你有孵蛋器，咁孵蛋器咧你就可以計你開住隻 game 嚟行咧，佢就計你行咗幾多 km 去孵嗰隻嘢嘅，咁樣基本上係一個幾受，即係其實算係幾健康噶。其实成件事系几健康，咁但系真系睇你点玩嘅啫。其实咁你有啲宅男咧，因为想孵蛋咧，就将嗰个电话咧就绑咗喺嗰个单车嗰个辘上边啊。咁喺侧边你一踩，跟住你咪喐咯，咁样你喐咧，即系佢计翻你个 KM， 咁样你咪好快可以孵嗰只出嚟咯，咁样。咁呢啲宅男会做嘅嘢啦。咁同埋就系呢两日我发觉到咧，就有啲 hotspot 咧，佢哋叫做嗰啲咩 pocket spot 咧，咁其實你可以用一啲貨金啊去買一啲道具，令到佢嗰個 spot 會開花。咁啲開花嘅時候咧，就開30分鐘左右嘅。跟住咧，你就幾個 spot 一齊開，跟住一開咧，啲 pokemon 自己嚟啊。跟住有咗，即係就會造就一個奇景啊。因為呢隻 game 咧喺香，即係已經講響口噶啦。讲响口噶啦，佢就话台湾同埋中国系唔会有嘅，因为中国我唔出奇啊，但系台湾我就唔知点解，即系中国就即系因为 Google 已经退出咗中国咧，咁你冇理由可以再用 Google Map 嚟再整翻入去嘅，呢个唔 make sense 嘅，其实就咁台湾我就唔知点解啦。Hockey 你会唔会知道有冇 cool 一个 cool 会知道点解话 你又真系玩。 完全冇个 cool， 唔知点解，因为台湾都可以用 Google 嘅啫，其实系嘛？ 系啊，同埋台湾好乖啊，完全冇嘈过任天堂啊。 随便你啦，即系咁样样。 咁好睇啊嘛。 嗯，即系未必，同埋就可能有啲悲惨嘅过去啊，之如此类嗰啲嘢。咁啊。即系呢两日咧，我就出去玩，出去嗰阵时咧就有即系发现咗两样嘢啦。咁啊，其中一样嘢睇新闻啦，咁就话任天堂嘅股价咧就喺短时间之内咧就涨咗三成，即系30% 啊！系啊，又系即系咧，任天堂每次就嚟 stand 过咧，总会有啲嘢咧帮佢起死回生嘅， 好捻神奇嘅，我觉得系一样嘢系好捻神奇，因为讲真 ，V。V 嗰、那个同埋 V2 嗰个销售其实唔系太好嘅，即系主要靠啲 3DS 顶住啊，或者系即系佢本身有其他嘢周边嘅产品去顶住。咁啊 ，Pokemon 其实其中一个例子，即系三成，你谂下，三即系突然间升咗三成，同埋喺出边我见到嗰啲人。我見到嗰啲人玩嗰啲人咧，那個年齡層嘅問題嘅，即係我哋頭先收麥，我頭先同阿 Wilson 啦，佢傾過，佢 drop 咗嘢 call 唔翻嚟啦。 call 而家佢話 call 唔到人。 啊，我都嘗試去揾翻佢啊 ，call 唔到啊，見唔到 online 咁啊，冇辦法啦。咁我頭先同佢傾過嘅，咁其實可能年齡層嘅問題啦，咁啊，同埋呢個摩根士丹利咧已經係摩根士丹利已經講話，已經對呢樣嘢表態嘅。佢就話：誒呢啲細粒嘢嚟嘅，屌咁啊！你嗰啲你嗰啲人啊，玩嗰啲人啊，嗰、那個年齡層太過低啊，就不能成為你個消費嘅羣，即係消費羣啊。所以就算你有幾 hit 都好啦，但係你個得到利潤唔會太高。咁即係兩睇嘅，我覺得呢樣嘢就咁啊，因為我出去發覺到咧，首先就喺嗰啲 hotspot 嗰度，我見到人玩啦。八成都是男，搭八成都是仔嚟，吓两成系女嚟嘅啫。咁可以证实到啲咩咧？可证实到就系话，其实个个喺80后同埋90后出世嗰啲男仔咧，即系每个人个心入边都系觉得自己系小子嚟嘅，咁样，个个以为自己都系一 Pokemon Trainer 嘅其中一个分子嚟嘅。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好神奇噶，即系15岁以下嘅，其实我睇到好少噶。即系譬如一啲，即系都会有，譬如10岁有啲僆仔僆妹会玩，咁但系真系玩嗰啲咧，都有啲系老嚟，其实已经系去到老嘅情况噶啦。咁你话佢哋有冇消费能力咧？我觉得系有嘅，其实就因为当然有啲系学生嚟啦，但系我睇上嚟就系、是、因为当年 Pokemon 都而家讲紧系十几年前嘅事嚟啦，其实一开头就咁，你嗰阵时 hit， 你而家经历后屘经历咗好多嘢嘅，后屘经历咗，譬如你讲紧数码暴龙啊，系咪先？或者近代嘅呢几年嘅怪物手表啊，嗰啲你问下00后出世嗰啲人啦、啊，你问下怪物手表系咩嚟啊？即系咁样，同 Pokemon 系咩嚟啊？咁即系佢哋会答到你怪物手表入边嗰啲怪物多过 Pokemon 数到出嚟咯，即系咁样。但系你系唔知系咪咩男人的浪漫啊？我哋男人的浪漫咧就20几岁至30岁嗰啲，哇！有啲咁嘅嘢玩喎，係我嘅年代嘅嘢嚟喎，嗰啲係咪先？咁啊，發咗癲咗咁走去玩，咁啊凌晨點零兩點鐘咧，你仲喺出邊嗰啲 hotspot 見到人哋去捉啲 Pokemon 嘅，咁樣嗰、那個程度就可想而知啦。咁啊，我想問下大家 ，Sunny 嗰條同埋 Phil 啊 ，Hookie 唔使講啦，冇得玩。咁你哋會唔會俾，即係或者你哋會唔會俾你細路或者你會唔會參與或者係睇下呢發生嗰啲咩事咧？其實出邊 ，Sunny 先啦。 我嘗試 hit 翻啦， 嗰兩個比較大啲。 哦，佢哋都系玩紧 Angry Bird 嘅。 唔系，但系你呢两日有冇见到？譬如你喺 LA 啦，你喺 LA， 你会见到佢哋会有啲人系拎住部手机，或者坐埋一堆个喺度向个手指系不断向上嘅滑动嘅。 我就唔觉，但系阿柳 Sir 咧就啱啱 post 咗张相咧，就喺佢屋企附近。就見到幾廿人喺度，喺個唔知圖書館出面個停車場，定係嗰個市中嗰、那個市政中心嗰個停車場嗰度，有男有女嘅。咁就正如你所講，係男多過女咯。 即系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个小智啊。其实哦，阿 Phil， 我 Phil 会有冇谂过你会玩定系你会俾你细路去见识啊？定系 而家佢咁样 仲未够大， 因为太细啦，对于佢啲小朋友 吓， 同、埋小朋友都要跟住佢出街啦吓，呢、个比较难啲啦。 哦、啊，就 讲真嗰句。讲真嗰句啊，我哋讲广东话嘅，捉乜玩乜鬼宝可梦啦、啊，精灵宝可梦啊！ 呢、這个我哋唔争取嘅结果嚟嘅啫。 系啊，半年都未到啊，乜都唔记得晒，一个二个喺度。唉，有少少出息俾人睇啦，唔该。 好奇怪嘅、哦，即系佢会咁讲，但系即系佢话可能中文统一个译名咁，但系佢英文都系冇掂过，都系嗰啲。但我唔知边开头边个译名噶啦，英文就，但系佢哋你试下掂下嗰啲译名啊，如果英文嘅话，我统一译名。 最过瘾系佢统一完译名做北京话之后咧，讲北京话嗰啲俾佢 ban 晒，咁即系搞我哋啫。加咗咩意思啊？ 咁好难去，好难接受啊！皮卡丘，我觉得真系好难接受。 沙超， 嗱，你将嗰啲讲皮卡丘嘅国家冚烂 ban 晒，然之后净系留翻一个咧讲皮卡丘嘅香港，但系又唔俾我哋讲皮卡丘。 哦，佢又分分钟俾人淘喎？点解佢哋有得玩咧？我哋冇得玩噶，你玩山寨啦，真系咁样样。 即系乔丹啊，咁 啲乔丹啊，咁啊，撩巴捻又有女粉，即系咁样，系咪先？咁真係好玩嘅嘢，或者係真係叫有益嘅嘢係冇喎。你要諗下喎，今日啱啱有新聞就話佢大陸已經有個叫做咩城市精靈高嘅嘢山寨咗出嚟㗎喇喎。咁我見到佢有一個 function， 我已經知道佢係一定係 cap 水㗎啦。即係雖然 Pokemon Go 都係cap 水嘅，佢係你唔夠嗰啲 Pokeball 呢，或者你想吸引嗰啲精靈嚟嗰啲道具呢，你當然你想要多啲嘅，你就要課金啦。咁但係嗰個所謂城市咩精靈高呢，我一見到有一個 function 呢，我就知道佢一定係課，即係 cap 水同課金㗎。嗰樣嘢叫抽卡，即係咁樣。一抽卡你大家都明白，即係你要抌幾多乜嘢課金落去，咁你先至會抽到一張心爺卡啦。唔好講其他啦，即係小弟啱啱玩完龍珠。啱啱过咗一周年，同埋7777万下载庆典，咁啊佢送咗啲石俾我抽嘅，咁嗰个 function 咧，咁就成个 event 咧，咁我抽咗大概50-60张卡啦，咁啊就系中咗1-2张系好嘢嘅啫，咁样样，咁即系叫做好嘢咋，即系咁样样，但系唔系算最好啊，咁你都可想而知嗰个中嗰个率系几低咁样。咁你哋仲要俾人甩水嘅，仲要系玩紧老番嘢，咁我唔知点可以形容啦。咁但系你哋逼走咗 Google， 咁啊注定冇得玩噶啦呢样嘢就。 咁啊 ，Wilson 啦，玩住啲老番先啦。 玩住老番 ，Wilson 啦 ，Wilson 你玩咗一阵间噶，你就冇落心机睇人玩落去，定系我嚟沟到用啊？呢啲系 冇啊！呢个即系我觉得系有需要要。知道是乜嘢嚟先啦，始终都系即而且确地系变咗一个热潮嚟嘅。我哋而家我喺我哋餐厅嗰度做开工嘅时候，都见到好多客喺度玩嘅， 系 甚至有员工喺度玩嘅， 系 啊。 你有冇闹你啲员工咧？ 我叫佢嗱，你咧唔好喺度自己玩，你喺一系就同我收入所有手机。你喺度自己开个 gym， 就同我守住佢 。用我哋一间餐厅嘅身份同我守住佢，就咁样。 攞晒全部员工嘅手机，系啊，你自己喺度嗱，你站长同佢看住佢。 嗱，站长咁， 系啊， 啊都啱喎。咁啊，呢个就系我哋间餐厅专属嘅 gym 喺呢一度，即系你过嚟挑战啦，即系咁样。我哋成班员工等住你啊，即系咁样。 系你挑战唔紧要，过嚟食嘢 啦。过嚟食嘢啦，嚟挑战咯，摆呢个 spot 喺度，系咪先？都 OK 嘅，呢、這个真系有生意头脑，即系你用翻人哋嗰招嚟落赚翻钱啫，即系咁样。咁都 OK 嘅，咁佢你同埋你会见到好即系个热潮，你会见到一个好奇怪的现象咯，就系话即系唔好话 聚集咗喺人哋个 parking lot 门口啊，同埋你会见到好多人无端端阳光与海滩咯、啊，会去咗，即系你见到两条独卵咁样样，你咪知佢两条独卵嚟噶啦，咁都可以行去、享受呢个阳光与海滩嘅。 好似话唔知边度澳洲定边度有一只精灵咧喺个警察局入边咧，而家搞到佢哋好威烦。日日冲入警察局，然之后佢哋要发公开声明话咧，其实你喺门口都可以捉到嘅，唔使行入嚟。 系啊，因为佢有个 scan 嘅范围嘅，其实个范围都算好大嘅。即系如果你坐喺门口，一定系可以 scan 到嘅，即系嗰个位就，所以我觉得就冇必要就擒去人哋屋企啦，即系咁样。咁系， 仲有一只好似喺黑帮总部。 咁睇下你嗰只系咩嚟啊？老老实实谂下先。我今日晏昼我见到人哋捉唔到比较烧，真系想掟机啊！基本上，如果大家有玩过，即系在座可能冇乜点玩过啦。咁我有玩过、就是，就系佢嗰个，因为一来佢嗰个 level 问题啦，二来嗰个 server 嘅问题啦，因为你突然间好多人一齐玩咧，一定系谷爆个 server 噶啦，一定啦。咁佢嗰个问题就系在于你捉嗰阵时候，你有时系捉唔到，你有时系失败嘅。OK， 咁我会跳翻出嚟嘅。咁但系最大问题系咩呢？最大问题系你捉到嗰阵时候，翻捉到咧，轻机。跟住我已经听到好多人喺后面屌嘅，其实已经，因为啱啱好过一分钟咧，就比卡超出咗嚟。咁样样就 唔系啱啱捉到嘅时候，有人 call 你。 有人 call 你咁样样，唔系你有人 call 你，你可以唔接电话噶嘛？你可以掟喺边噶嘛？咁最惨就系你掟完之后个波咧就会翻嚟，但系轻住咗喺度，咁你咪要褪出呢、這个退出游戏再捞过，因为捞完之后已经唔见咗，咁样样，即系真啲见到人又想掉机啊！呢样嘢就咁啊，冇嘅咁啊，呢个热潮，其实老实讲，我就摩根士丹尼讲嘅嘢，我又唔知佢。即系有冇远见啦，咁但系即系眼睇咧，其实呢几日咧已经引咗好多唔少独男行咗出嚟噶啦，咁啊行咗出嚟晒太阳噶啦，咁真正嘅实际个效益咧就唔知道啦，咁样样咁就，但系都系一个热潮嚟，咁我都想知道热潮可以维持到几耐，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啊，或者系各位主持都可以开 download 嚟试下，睇下你哋会唔会 addicted 噶咁样样。咁啊 ，Hockey 除外啦，当然是。咁啊，以我所知咧，香港咧就已经好多人都抱住噶啦，咁啊，大家都好葡萄噶啦，因为点样未？外国有先啊，咁啊，人哋玩到残先到我哋啊，咁样，咁呢啲就问下祖国啦，咁样系咪先？咁好多嘢都未知数，同埋好多嘢都系个热潮唔知维持几耐。咁我哋希望下个礼拜咧，再睇下有冇啲关于呢方面嘅新闻啦。咁啊， 香港个可唔可以玩住个山寨先噶？ 你可以 download 个大陆嗰个山寨，但系问题就系佢唔会好似，即系未必好似呢个美版即系、就是、正版呢个咁优惠你咯。咁可能嗰啲波得嗰十零廿个，掉尾一两个，你已经要买波啦。其实 抽卡。 跟住再抽卡，你掉波，你喺隔篱街嗰度捉咧，你最多都要捉到啲四五星、四星嗰啲啦。但系我哋最高五星要抽嘅啫。我都识 set 啦，真系得你搵两个 IT 写 app 嘅，跟住我度条 Q 俾你，你写俾我睇啊，真系咁样搞掂。咁唔难嘅，大陆都系大把呢啲 app 咁。即系如果大家想试下咧，香港嗰啲咪试下呢个咩精城市宝贝高咯，定系咪睇下点样样咯？咁啊，但系入边嗰啲宝贝，我唔知道你系咪真系当佢宝贝啦，真系咁样样。咁啊， 我哋都整翻个呢个 Radio Andy 高啦。 Radio Andy， 或者设计一个 Andy 为之嘅怪物咯， 咁要捉啊 Andy。 做 Andy 高 ，Andy 高咧系一只妖怪嚟嘅，佢会周围咧去做啲痴汉行为啊，去非礼啊，搞啲女仔啊，诸如此类咁样咧。啊，跟住只要你 detect 到前面有一个女性形象嘅人形生物咧，就有机率出现一个 Andy 高喺隔篱，好难摸佢攞友啊，诸如此类。咁你就要去捉佢咯。 你以为你睇低咗 Eddie Fo 啊，净系女仔，佢追咗一菊花啊，你讲 系喎，可以，我哋都你中意搞男，咁只要有人。喂，只会人形生物同埋狗咧，都会出现 Andy 哥喺度猥亵嘅一个行为，例如睇 AV 咁样咧，吓嗰三激几啊，咪三 TV 嗰啲咧， 嗰啲我唔建议用呢个 pocket ball 嚟捉咯，我呢个谂住用 Go Buster 嗰啲嚟捉咯， 我哋要攞个三 TV 嘅外置去到捉佢， 吓呢啲先掂喎，大佬真系咁样，咁啊最尾都奉劝一下玩啲。 几钱得一 TV 嘅啫，咁最屘我都奉劝一下玩紧呢个 Pokemon Go 嗰啲玩家啦，咁就系、是我就有听闻一个消息咧，就话如果你想捉一啲即系入边嗰啲怪物咧，就有啲系幽灵系嘅，咁样咧，我听讲啦吓，就又即系你朝头早去坟场咧，就捉唔到嘅。夜晚咧就会喺嗰度嘅，咁样样，咁我劝大家你唔好 catch them all 啦，真系咁样。 其实咁讲啦，有另一招噶，你知我点样校时间咧，系会变咗夜晚。 系，都可以试下，即系呢个秘技嚟嘅，咁你拜山嗰阵时试下啦，就咁样。 搞到变咗澳洲先得。 系。 啊，网已经有假嘅 GPS 出咗嚟啦。 咪已经有人用嗰个啲无人机玩添啦，已经系咁啊，都千变万化嘅，咁就咁啊，但系睇下大家好唔好彩啦。但系真系最好唔好夜晚就唔好去嗰啲地方都试下捉啲幽灵系啦，即系咁样样咯。真系分分钟唔知 capture 咗啲咩？ 超梦梦系咪要揾大梦梦去捉噶？ 我都唔知道、啊，真系，即系呢样嘢，我唔知入边有冇，因为呢个第一季啊。呢个系第一季嘅怪物嚟噶，入边嗰啲系，所以我未必见到有梦梦，所以可能有特别版都唔出奇啊。咁啊，要睇下大家有冇捉到啊！我而家深刻见到嗰啲都唔系话极其罕有嘅，都 OK 有得见过嘅。咁但系罕有嘅真系未见过。咁啊 ，catch them all 啦，就系咁样。咁啊，大家 catch them all 之余咧，就注意自己嘅安全啦，同埋注意自己份工安唔安全啦。即系如果你一下就大家一齐玩，就好似阿 Wilson 咁样嗰度，一下大家一齐玩，一下你就唔好玩啦，即系俾人炒啊！即系你炒完我炒咗你，你咪多啲时间 catch them all 咯，即系咁样。咁啊，最好就大家睇住啦，咁样。今个礼拜咧，咁啊有少少 overrun 啊，咁啊就个时间就系咁多啦。咁咪讲时事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翻嚟同大家咪讲时事。咁啊，系咁先，拜拜。 先，拜拜。 好，拜拜。